日子很不好过。现在时移世易，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。万历十二年三月，御史丁慈履首先发难，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，是走后门的关系户，云云等等。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，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儿，而张居正死后他已经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，都折腾到这份儿，还要追究考试问题，是典型的没事找事儿。然而事情啊，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。丁慈履虽说没事干，却并非没脑子，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，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，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。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，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，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，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，把他拉下马，一箭双雕，是十分的狠毒。血雨腥风平地而起，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，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，说考卷都是密封的，只有编号没有姓名，根本无法舞弊。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，命令将丁慈履降职调任外地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但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。明代的言官中啊，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，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波言官。丁慈履失败了，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。合计共为三人，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直、江东之、杨可立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蚂蚱铁三角。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，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，还很铁。李、江、杨三人都是万历五年的进士，原本倒也不熟，自从当了御史后啊，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，也就是骂人事业吧，走到了一起，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。之所以说新一代，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台、赵用贤、吴中行。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，十分凑巧的是，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，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。但这三个老同志啊，都还算是厚道人，大家都捧张居正，他们偏骂，这叫义愤。后来的这三位大家都不骂了，他们还骂，这叫偷鸡。丁慈履的奏书刚被打回来，李直就冲了上去，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威搭了上去，说这位人事部长封扬内阁，贬低言官。话音没落，江东之和杨可立就上书附和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，舆论顿时沸沸扬扬。对于这些举动，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，丁慈履已经滚蛋了，你们去闹吧，还能怎地。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，几天之后，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，命令丁慈履留任，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一切职务。这个高启愚啊，是当初负责出考题的，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。其实啊，申时行并不知道，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，而是痛恨。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，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。支持张居正的 他就反对，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，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，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。上次赶走了丁次履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，现在面子都给过了，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。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，今天解决出考题的，明天收拾监考的，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，情况十分紧急。但在这关键时刻，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，他并不发文反驳，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。几天之后他终于上书，却并非辩论文书，而是辞职信。就在同一天，内阁大学士徐国、吏部尚书杨威同时提出辞呈，希望回家种田。这一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啊！刑部尚书潘基逊、户部尚书王林、左都御史赵瑾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。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，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，但为了维护安定团结，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。这道谕令啊有两个意思，首先是安慰申时行，说这事儿啊我也不谈了啊，你也别走了，老实干活吧。另外呢是告诉江阳李三人，这事儿你们干得不错，深得我心啊，深得我心呢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否则呀早就打你们屁股了，但到此为止，以后再说吧。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啊只不过是热身运动。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，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，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，这个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，李直任太仆寺少卿，杨可立为上宝司少卿。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，算是助理弼马温，正四品。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，是个飞叉，正五品。上宝司少卿呢管公章文件，是机要部门，从五品。换句话说，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，却并不大，可见万里同志心里有谱啊，给你们安排好工作，小事呢来帮忙，大事别掺和。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，没明白其中的含义，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房，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，却都很有追求，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，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。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打算呢捏软柿子，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，潘继训。可怜潘继训同志，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，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。高拱在时他干，张居正在时他也干，是个标准的老好人，无非是看不过去，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。话虽如此啊，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，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，还干着司法部部长，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。可是李直只用了一封奏书就彻底终结了他。这封奏书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，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，他只说了两件事：张居正当政时，潘继训和他的关系亲密，经常走动；张居正死后抄家，他曾几次上书说情。哎，这就够了。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，这个人问题不要紧，张居正的同伙这就要命。没过多久啊，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的职务，从部长一踩到底， 回家当了老百姓。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，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，御史董子航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继训求情，却被万里驳回，还罚了一年工资。有皇帝撑腰，这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，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身上，而且下手也特别狠，明的暗的都来。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直、江东之，之后呢又明目张胆的弹劾申时行的亲信，不断发起挑衅。部长垮台，首辅被整，闹到这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，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。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行口几十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，站出来大吼一声：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过事的人全部赶走才肯甘休吗？然而让人费解的是，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，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。面对漫天阴云，申时行十分镇定，既不吵也不闹，怡然自得。这事儿要换在张居正头上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以这位仁兄的脾气，免不了先回骂两句，然后亲自上阵罢官、打屁股、搞批判，不搞臭、搞倒，誓不罢休。刘台、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。就能力与天赋而言，申时行不如张居正，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。申首辅很清楚啊，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，而像刘台、江东之这类人，除了嘴皮子利索、口水旺盛外，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，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，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，并凭借自己的白痴水平、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。所以在他看来，李直、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，并无致命威胁，无需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。所谓宽宏大量、胸怀宽广之外，只因对手档次太低。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，万历十三年八月，他们再一次发动进攻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，申时行前往大屿山监督施工，本打算打地基，结果挖出了石头。在今天看来啊，这实在不算个事儿，把石头弄走就行了，可在当时呢，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儿啊。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，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服，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的地，存心不让皇帝好好死，是何居心呢？罪名有了，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，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。经过一番打探，办法找到了，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薛摩挑的，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，还是同乡。很明显呐，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，是用心不良的，是受到指使的。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，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。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，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，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，并借此控制朝局，这就是他们的计划。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呀，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。几天之后，三人同时上书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，申时行玩忽职守，任用私人，言辞呢十分激烈。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，申时行却毫不慌张，只是随意上了封奏书说明情况，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。一天之后，万历下文回复：阁臣，这个阁臣指的就是申时行。 阁臣是辅佐政务的，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？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，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，以观后效。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，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归根结底啊，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，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，只知道找徐学谟，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。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，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。不过还好，毕竟算是皇帝的人，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，励精图治，改日再征。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，背后却又挨了一枪。在此之前呢，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，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，反复讨论，最终拍板王希爵。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，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，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，是张居正的死对头。加上他还是李直的老师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。看上去是这么回事，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。其一，王希爵是个很正派的人，他不喜欢张居正，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。其二，王希爵是嘉靖41年的进士，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，会试他考第一，申时行考第二，殿试他考第二，申时行考第一。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。毛泽东基于上两点呢，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，王希爵呢递交了辞职信。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，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书，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。老师不能管教学生，就该走人。哎，这下子全完了。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，但毕竟咬人在行啊。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可这仨太不争气了，得罪了内阁，得罪了同僚，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。万历想啊，再这么闹腾下去，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。于是他下令，江东之李直、杨可立各降三级，发配外地，家权就这么变成了丧家权。不动声色间，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对申时行而言呢，这个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，在朝廷里待了20多年，徐阶、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，混功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万历5年出山的这帮小喽啰，那自然不在话下。混是一种生活技巧，除个别二杆子外，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，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。人类发展，该混就混，该干就干，只混不干的，叫做混混儿。申时行不是混混儿，混只是他的手段，干才是他的目的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户部今年要收100万两税银，分配到浙江是30万，这事儿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，由其监督执行。浙江司接的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，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。浙江布政使那当然不会坐着，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马上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。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，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。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，他们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，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，搞了200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，原先中央下的命令地方执行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。3年一考核，灾荒大，刁民多，今年收不齐不要紧，政策灵活掌握，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。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，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，缺斤少两自己补上，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这下就要了命了，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，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，知府又连累布政使，一层层追究责任，大家同坐一条船，出了事儿谁也跑不掉。与其自下而上垮台，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，不问理由不问借口，必须完成任务。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，布政使压知府，知府压知县，知县压衙役，衙役衙役只能压老百姓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上级压下级，下级压百姓，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得过去，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。衙役还是照样上门，说家里遭灾他点头，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，点完头该交还得交，揭不开锅也好，全家死绝也罢，收不上来官就没了，你说我收不收？以上还算例行公事。到后来啊，事情越发恶劣，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，工作完成越多越快，评定就越好，升官就越快，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，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的报，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可是朝廷不管那些啊，报了就得拿钱，于是挨家挨户的收，收不上来就逼，逼不出来就打，打急了就跑，而跑掉的那些人就叫流民。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。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，没有户籍，没有住所，也不办暂住证，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。到万历中期啊，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，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，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，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，十分难办。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，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，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，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。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，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，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，没人帮他出头，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，但下一次就没那么便宜的事了。万历18年，副总兵李莲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到埋伏，全军覆没。 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车里克。事情闹大了，因为李莲芳是明军高级将领，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，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，所以消息传来，大臣们个个擦拳魔掌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非打不可了。堂堂大明朝被人打得不还手，当缩头乌龟，怎么也说不过去啊。而且这事闹得皇上都知道了，连他都觉得没面子，力主出兵。 老板发话，群众支持，战争已是势在必行。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，他对皇上说，陛下不能打。 在中国历史上啊，但凡国家有事，地方被占了，人被杀了，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愤，人人喊打，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，正义化身。然而其中别有奥秘，临战之时国仇家恨，慷慨激昂，大家都激动。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，可谓是毫无成本，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，还能落个名声，何乐而不为？主和就不同了，甭管真假，大家都喊打，你偏不喊，脱离群众，群众就会把你踩死。所以主战者未必勇，主和者未必怯。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。那位下黑手的扯利克并不是一般的人，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。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鞑的封号，这位扯利克就是俺鞑的继任者。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，好好的护士不干，整天对外扩张，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。对这号人呢，打是应该的，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，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，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，何必要打呢？申时行呢找到了这个方法，他敏锐地发现呢，扯利克虽然是顺义王，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，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，各有各的主张，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压根儿就不想打仗，如果贸然开战，想打的打了，不想打的也打了，实在是得不偿失，分化瓦解才是上策。所以申时行反对，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，公开反对这种事儿他是不会干的，夜深人静独自起草，秘密上交，事情干得滴水不漏。万历接到奏书，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，同意暂不动兵，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。消息传开，一片哗然呢。但皇帝说不打，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，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啊。我虽是朝廷首辅，但皇帝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啊，是不是各位啊？啊，仗是不用打了，但这事儿啊还没完。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，也不大举进攻，每天就在那儿蹲着，别的部落都不管，专打扯利克，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，抢了就跑。这种打法毫无成本，且收益率极高，明军乐此不疲。扯利克却是叫苦不迭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。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恢复了边境的和平。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，帮派林立，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，游刃有余。更为难能可贵的，他不但自己能混，还无私地帮助了不能混的同志，比如万历。万历皇帝啊，自从登基以来就一直忙着两件事，一是处理政务，二是搞臭张居正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两件事儿其实是一件事儿，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，当了26年的官，10年的皇帝，那名气比皇帝还大。虽然人死了，茶还烫得冒泡，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。但要干这件事儿，自己是无从动手的，必须找打手。万历很快发现，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。张居正时代，言官大臣都不吃香，被整得奄奄一息。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。事实上，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，如江东之李直、杨可立等人，虽说下场不怎么样，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。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，万历很高兴；看见申时行被牵连，万历也不悲伤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，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，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啊，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。他解放言官大臣，指挥自若，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。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，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，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的大妈只有一个区别，大妈是业余的，言官是职业的。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，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，所以啊，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，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，或者是活着的申时行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对这个言官和大臣们而言呢，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。自从万历15年起，这个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，经常是偶有危机。开始呢还真是偶有，后来啊就变成了常有。危机呢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、力乏不兴，总而言之，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。这里面必须要说明的是，万历是不上朝，却并非不上班，这个事情还是要办。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，改在家里办公，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。后世一说到这位万历仁兄啊，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啊这些话，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，要么是有意的污蔑。因为你要明白，在中国当皇帝啊，收益高，想要啥就有啥，但是呢这个风险也大，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，因此呢今天这里搞阴谋，明天那里闹叛乱，这个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呐，几天不看公文，没准这刀就架在了脖子上。但凡在位者，除了个把弱之外，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，见谁怀疑谁，万历自然也不例外。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、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，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，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。在他之前呢，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，费尽心机，日子过得呢极其艰辛，却依然是脑袋不保。而他几十年不上朝，谁都不见，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，你说这人厉害不厉害？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，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啊，皇帝不但要办事儿，还要上班，哪怕屁事儿都没有，你也得坐在那儿，哎，这才叫皇上。万历自然不干，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。言官大臣也不干，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的上奏疏。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。万历十四年十月，这场长达30多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。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，只是偶尔罢工而已。就这样呢，也没躲过去。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司祭司主事卢鸿春，按说呢，第一个不该是他，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司，级别又低，平时呢也不和皇帝见面。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。他之所以不满，不是皇帝不上朝，而是不祭祀。卢鸿春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，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，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，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。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儿，却被他搞得不正常。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，还学过医，有学问在身上，不显示实在对不起自己。于是乎发挥其特长，写就奇文一篇，奉承于来。第二天呢，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，刚进去就听到这样的一句话：卢鸿春这厮，此言惑众，沽名善上，好生狂妄。捉锦衣卫，拿到午门前，着实打60棍，革了职，威名当差，永不续用。以上的言辞啊，系万历同志之原话，并没有加工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厮这两个字就诞生了，在明代的很多小说画本中啊，也频频出现。其意思呢，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。从这家伙啊，这小子，到这混蛋，这王八蛋，不一而足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两个字不是好话，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，皇帝大人脱口而出，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卢鸿春的那篇奏疏，你看你也急。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，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。 陛下，春秋鼎盛，精神强固，头晕眼黑之机，皆非今日所已有。年纪轻轻的，就头昏眼黑，确实是不对的，确实应该注意。 到此打住啊，也就罢了。可是担忧完，这个卢先生就发挥了医学特长。 医家曰：气血虚弱，乃五劳七伤所致，肝虚则头昏目眩，肾虚则腰痛惊泻。 由孙一波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万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